一如过去无量佛，唯彼群生大道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 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者始成佛。 假令供养恒杀圣，不如坚勇求正觉。 此段是法藏自己寻求如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德能，从其愿望上可以体会到 法藏当时的发心完全是以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为其求愿的标准，而他求做佛是希望与佛有同样的智慧跟能力呀。 此种的大愿值得我们效法呀。佛是九界道师，六道之外有 罗汉、辟支佛、菩萨， 他们是觉悟的有情众生， 而六道则是迷惑的有情众生，因为迷悟的程度不同而产生的。 法藏愿自己教化众生的能力也像过去无量诸佛之度士， 只用一句佛号即能救一切诸世间，实在是不可思议呀。 古德告诉我们， 有两种人是这个法门真正的当机者，一是上根立志之人，对此法门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他不疑惑，听后就相信接受依教奉行。第二种人无智慧，而他有福德善根，不怀疑，闻后即肯老实念佛。一般人所谓的愚夫愚妇即是属于此类。 前一种人为理念， 后一种人为事念， 都能够有成就。三界六道有三种苦， 第一种是苦苦，第二种是坏苦，第三种是行苦。 只要有贪嗔痴慢五欲六尘，就必定有苦苦。 而苦苦有八种，就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盛。 三界众生是无法避免的，五阴炽盛是苦因， 而其他的七种则是苦果。 色界的坏苦、无色界的行苦，三界皆苦啊。 而苦是从迷而来的，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对一切事看错、想错、也做错了。 佛教我们 要破迷开悟，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的明了，就觉悟了。 而宇宙是生活的环境， 而人生就是自己呀。 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 此二句是菩萨住世的行持。布施是舍， 舍是放下， 应当舍财，不舍就被他害了。 而更重要的是舍心里的妄念，心里若是有贪财的念头，心就不清净了。 心清净如如不动的时候，六波罗蜜就都圆满了，妄念没有了，智慧即现前。六祖开悟的时候说，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大病就是放不下，佛才委屈婉转，以种种的方便劝导我们渐渐的放下。他叫我们 要舍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烦恼忧虑、牵挂、生死，连佛法也要舍掉。 《金刚经》说，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佛法是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 而持戒则是叫我们生活有规律。 佛制定戒律，最主要的就是四种根本戒： 杀、盗、淫、妄。 此四种是性戒。五戒中的酒本身无罪， 而酒后乱性就会造前面四项的罪了。 酒属于遮戒， 而遮是防御的性质。 我们现在在美国，美国的风俗人情法律我们要遵守， 这样才能够与他们和睦相处啊。 忍是忍耐，易经的古大德翻译的时候将忍字的下面加了一个入字， 因为古时候的士大夫阶级把入看得很重，所谓士可杀不可入， 能忍就心平气和了。忍是禅定的前方便， 而能忍其心必定是清净的。 忍在菩萨行中非常的重要。一部《金刚经》虽然讲六度， 而对于布施与忍辱则讲得特别的多呀。 慧不是世间的聪明智慧，世间的智慧在佛法中称为 世智变聪， 是学佛的障碍，为八难之一。真智慧不是求来的，是由清净心而来， 所以定能生慧呀。 六波罗蜜的前面五种是世修，一是修学，智慧自然开发。在日常生活中，不施不着相，三轮体空是智慧， 而持戒心里没有念头在持戒，自然符合了戒法的标准。 忍辱精进禅定均如是。六度不是凡夫可以修的，前五度凡夫可以做，是五件事情。 而若是没有般若智慧，则不称为度。 有般若智慧可谓之度，度生死， 度轮回， 度烦恼， 度无明， 成佛道。前面法藏所显示的是以智慧为第一目标， 智慧广大深如海，或尽三昧力， 可见他的修学是以般若波罗蜜为目标，未度者以无量法门普度之， 而已经成熟者则帮助其成佛，以执持名号令其成就。 如果真的能够相信接受，佛就把这个法门传给他，其方法是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发菩提心即 真实恳切求生净土之心， 除此愿望什么愿望都没有，此人立刻就能够得到诸佛如来的护念， 因为他成佛的机缘成熟了。 念佛的态度要专要精，古人常说 不夹杂不间断不怀疑， 功夫得力三至六个月就能够得到效验。一般人学佛求福者多，而且多愿找有神通者。佛说 供养恒沙圣，不如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供佛只能够得到人天福报，与了生死出三界毫不相关。福报大了有权有势，造的罪业也随之而大， 而无福报者则没有机会造罪。 例如做了国王，杀了很多人，没有人敢向他算账，死了之后阎罗王会向他清算，决定逃不出因果的。 所以事实若是搞清楚了，才知道只有生西方是真的，其余则全是假的呀。 愿当安住三摩地， 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 这首是法藏自求殊胜的果报， 也是我们所应当效法的。 三摩地就是定，指念佛三昧，整个心都安住在定中。 即使是生活有了问题，也不着急呀、啊。 因为七天就往生了，什么事都没有，就等阿弥陀佛来接了。 所以处事要与人无争，与世无求。 本分的事做得圆圆满满，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通达的，所以称 光明照一切， 急而常照，使清净心起作用， 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 指西方极乐世界是由性德变现出来的， 而非人力所建造的， 其殊胜庄严任何世界无与伦比。修因得果之后，并非是一人享受， 而是为了一切众生啊。 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 阿弥陀佛接引众生，是以六道凡夫为主， 而不是三圣圣人。 罗汉、辟支佛等均已经出了三界，西方世界建立迄今只有十劫， 而佛是无量寿。我们要往生，将来在西方，我们全都是元老阶级呀。 无论是男女老少，只要具足了性愿行三个条件，一律往生。 而且生到了极乐世界是平等的。 虽然佛说， 西方有四土、三辈、九品， 而生到西方之后，四土、三辈、九品就都没有了。 如果仍然有，心就不清净了。 佛因为我们有分别心，说有四土，是叫我们力争上游，念佛增进而已。 而在世间念佛的功夫深，将来到了西方，成佛的时间也较快呀。 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 常是时间， 无边是空间。 尽虚空遍法界，均是弥陀度生的对象， 而其对象就是无量无边的苦恼众生啊。 我行决定坚固力，唯佛圣智能正知，纵使身指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 这最后的一首是求佛为他做证明， 因为他发的真实大愿超过了菩萨，唯有佛能够证知啊。 而有愿无行，愿是假的， 有行无愿，行也靠不住啊。 要行愿相符，才能够达到真实的目标啊。 至心精进第五。 法藏比丘说此记已，而薄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 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 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 他在老师的面前发此大愿，要勇猛精进的修行， 并且请老师教他修行的方法。 他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了要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发愿成佛，智慧德能均如佛， 并且请佛为他广宣经法，以便如法修行。 而行事行为 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是思想见解，第二是言语，第三是造作。 要依照佛的理论方法，把错误的行为纠正过来。 所以修行是在起心动念之中啊。 生死根本， 也就是六道轮回。凡夫很勤苦地在修六道， 所谓 贪心是修恶鬼道，嗔恚是修地狱道，愚痴是修畜生道。 而生死的根本即见思烦恼，根中之根即是贪爱。古德说， 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 要想脱离六道，必须弃绝贪爱。佛说， 在没有证得罗汉以前，绝对不能够相信自己呀。 事实真相明白之后，与人相处就方便多了，是以理智做主， 而不用感情啊。 诸佛菩萨对众生是真心的爱， 而且是永远不变的呀。 用慈悲是理性智慧的，不会变的，不是感情啊。 而感情是情，是会变的，不可靠啊。 我们第一次印的《无量寿经》经本的后面，复印了谭虚法师所著的《念佛论》，理事圆融，说得极为透彻。 而最后举了三个往生的实例，乃是谭虚老法师亲眼看到的。 第一个是修无师，在哈尔滨极乐寺往生的。 而他是做水泥匠的，出家之后就在庙中做粗重的工作。 谭老修建极乐寺完成之后，请其师地贤老和尚传戒。在戒期中，修无师来发心帮忙，他愿照顾病人。但是没过了几天，他就向谭老告假。当家的定西法师就责备他说， 你为什么没有长远心啊，来没几天就要走呢？ 他说， 我不是到别的地方，我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大家一听这是大事啊，又问他， 你哪天走啊？ 他说， 不出十天，请老和尚为我准备200斤柴作为火化之用。 第二天他又来了，他说， 我今天就要走了。 于是乎大家赶紧在柴房里搭了一个铺位，并且找了几位同修来助念。有人请他说个诗偈，他说， 我是个苦恼人，不认识字，也不会做诗偈，但是有一句老实话留给大家，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呀。 说完之后不到一刻钟就往生了，这是谭老亲自看到的。另外还举了两个例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女的是青岛湛山寺的信徒，身世清寒，有两个小孩，她的先生是在码头拉黄包车的，每到会期他就在湛山寺的厨房里做洗碗的杂役。 他能够把一切都放下，真是难能可贵呀。要想往生，就必须把一切的牵挂放下，否则去不了西方。 那么如此说来，岂不令世人视为太无情了吗？ 要知道世间人迷惑颠倒，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没看到真实长远的利益。 升到西方世界，即有七地以上菩萨的智慧德能，对于任何人均能够救度，何况是其自己的家亲眷属。 所以成佛是越快越好，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呢。 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 诸天人民及冤软类， 来生我国悉作菩萨。 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您可得否？ 前面所说的愿望并不稀奇， 因为真正觉悟的人都能够做到啊。 后面的这段话，查过了大藏经，没有人发此祈愿，成佛还要胜过诸佛国的。教授名字四个字的旁边，李老师注 分人法， 人是阿弥陀佛、观音、释智、西方三圣、明文法界， 而法是此无量寿经及六字洪名。 诸佛世界皆有六道，诸天人民甚至于冤软之类的畜生道，凡是生到西方者，悉作菩萨， 皆是尊修普贤大士之德，一生圆成佛道。 法藏最后问老师说， 我这个愿能不能达到呢？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 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 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 此是佛对法藏的答复。做佛的目的是为了众生，而不是为自己。 如果是念念为了自己设想，则一样也得不到啊。 李炳南老师曾经说过， 学生找老师很难呐、可遇而不可求，而老师找学生则是更难呐。人有至心求道， 至心就是真诚之心，而且精进不退，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门门第一，理上说是如此， 而在事上则难易大有区别呀。 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智慧不同，生活的环境不同，难易是在个人的根性。念佛法门不管根性的优劣，一律能修。参禅要有安静的环境才好用功， 而学密的仪规相当的繁杂，供养之具也是非富有人莫能办到啊。 一句阿弥陀佛真是方便至极，修其他的法门也能够生净土， 但是需断烦恼，并且把所修的功德回向净土。 最近由台北运到了一批 江注的《金刚经》讲义， 今天我带来了一箱，分送给大家每人一本。 江卫农居士一生研究《金刚经》，这本讲义是集《金刚经》古今注释之大成，参考书有一两百种， 特别是对于佛学的名词术语解释得非常周详。 李老师在台湾办大专佛学讲座，就把这本讲义作为教材。江居士标榜的是 教宗般若，行在弥陀。 古大德说 贵经不贵多， 又说 一经通一切精通。 自古以来走一门深入而成就者多， 而广学多闻则成就者少， 所以对精进二字要特别的注意，认真的体会。佛为法藏比丘做证明说， 你发的愿可以做到，只要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什么愿都能达到的。如自思维修和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 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法藏博言似一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引诸佛无量妙刹。 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誓满所愿。 世间自在王佛开始给法藏比丘修行的纲领，与禅宗的答在问边相同，完全是叫他自己体悟而无讲解。此经不但有教， 而且有禅有密，很明显的在经文中可以看到。 此段经文有三个字： 如自思维，如自当知，如应自摄。 这三个字与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意趣相同。法藏问佛： 我愿望中的一正庄严都要超过诸佛，那要用什么方便呢？ 佛反而问他说： 你自己考虑考虑，用何方便才能达到成就庄严佛刹的目标？ 并且向他说： 你所修行你自己应当晓得，清净佛国要你自己去创造，不能依靠旁人。 法藏这样聪明绝顶的人还有伟大的抱负， 所以佛这一点他能不开悟吗？ 虽然开悟而非常的谦虚，于是对佛说： 四意宏深非我境界，愿如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让我了解实际的生活情况，思维修习必能满我所愿的。 他的用意很深，虽然以悟而装成未悟。 因为净土与禅宗不同，禅只能接引上上根人，法藏是要以念佛名号接引众生，就自然无机不摄，九法界贤蒙其意了。 法藏所要知道的非常现实，他说： 我要知道十方诸佛世界众生的生活状况和个人家庭社会国土的苦乐情形，作为我的修学参考。若我法藏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 证明他具足了闻、思、修三会， 所以他是大菩萨而不是普通人呐。 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 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谨广大圆满之相， 应其心愿悉现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 法藏在世间自在王佛会下听经的时间为千亿岁，佛给他说 210亿诸佛刹土。 210亿并非是数字，在密宗21及16均是表法， 所以210亿是表示大圆满。 法藏在大愿中表示： 我度众生的对象是尽虚空变法界。 所以他的学习亦复如是，一切佛刹广大庄严圆满之相及其三界六道因缘果报净慧苦乐，他通通明了了。 不但佛以言语教之，而且把诸佛世界的事实以佛的神力变现在他的面前，令他亲眼看到啊。 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 于比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